绣红好做到底，无人看见每日怨气，花谢落土不再回，雨水滴雨水滴，因阮急受难滴，怎样好你休离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更加心事，春风微微吹入窗边，茫茫不知是啊，醉生梦死，青春浓。